按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，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；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；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，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；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，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。这里是 FM986。 每天，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，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，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，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，去发现，去感受。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。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，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。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， 这里是 FM986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！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Call it quits, call it destiny. Just because it won't come easily. Hello， 各位亲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，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。感觉北京的春天是纯洁美好，但又是短暂的。天蓝得很清澈，风里虽然带着点凉意，但是太阳呢已经晒得让人感觉舒舒服服的了。换上最美的衣服，在胡同里穿梭，还有超多好吃的，能够吃喝玩乐，外加胡同散步，这就是北京的春天。趁着天气好，火速出发吧！今天呢，就带领大家在北京兜兜转转，去看看胡同里的那些春日好风景。春日里的胡同，首先想带领大家去往五道营，这里是帝都网红级别的胡同，颜值高到无敌，后面就是美出天际的雍和宫，金灿灿的屋顶，小胡同两边都是好吃跟好玩的，这简直就是选择困难症的一个魔咒啊。小店呢从早到晚依次开起来，蹲守在附近感觉可以玩一整天，每次呢都有新花样，只恨自己没长几个胃。两边全是各种精致小店，光看门脸一家一家的都想通通进去吃一吃走一走。那说到这个 U-House 呢，可以算得上是美食界的小网红了，简朴的装饰风格，门口大大的一个油字，超有识别度，焦黄流油的鳗鱼肥而不腻，油污卷也是不错的，搭配出好几个层次，吃起来层层入味，不愧是招牌。想去的小伙伴最好还是要提前排个位子，不然呢真的要等太长时间了。 外呢，五道营的 Metal Hands 是一家超级迷你的小咖啡馆，全靠味道来吸引北京各个角落的客人，火到宁愿站着也要喝上一杯。他们家除了咖啡之外呢，还有蛋糕，芝士口味很浓，口感细腻，入口即化，但是呢又不会过于甜腻。苏打咖啡是很特殊的，边喝边往杯中加入苏打水，气泡布鲁布鲁的就从杯底慢慢升腾起来，心情也随之起飞喽。在胡同浪一整天，如果到了晚上觉得没地方可疯的话，那么你就是大错特错了。推荐大家来 School Live House， 这是一个场地不太大的酒吧，但是像宋冬野呀、小柯啊他们都来过，两位老板呢也都是国内著名的乐队的乐手。白天寂静的小屋，一到晚上就燥起来了，不怕你不被吸引。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在春日里带领各位好朋友们在北京的胡同里寻找春光。接下来我们去往的是钱粮胡同。钱粮胡同可以算得上是北京美食指数最高的一条胡同了。这里不但有人均1500元的高逼格的日料，而且呢还有卷起袖子就能猛啃的大肋排。之前呢在中国美术馆、三联书店还有个小公园，这里可都是中国摇滚乐传播的圣地之一。 Zika's BBQ 可以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店，店里的酱料呢都是自制的，很扎心。烟熏猪肋排酱汁儿有一点点小辣，但吃起来呢烟熏味儿却很足，肉质软烂，烤的是恰到好处。而牛肉片呢，牛肉很嫩，而手撕肉呢完全可以夹在配好的面包里面，自制一个手撕猪肉堡。钱粮胡同的特产呢就是各种神奇的小店，门脸小到以为只是一个档口，但是里面却是别有洞天。比如说最著名的就是古尔咖啡了，白砖砌的墙，木质门窗，一灯如豆，里面的客人呢温暖却又安逸。老板会把磨好的咖啡先带到你的面前，嗅一下原始的咖啡香，磨好后的醇香要比豆子散发出来的香气更加浓郁，手冲必须是强烈推荐的选择。苏苏据说是外国人眼中北京最好的越南餐厅，进过全球最佳餐厅 TOP100， 记得要预约位子。味道不是纯正的越南味儿，但是比越南的味道感觉更好吃，里面还混入了一些甜口，超多种类的春卷，清淡且清香。坐在这里晒晒太阳聊聊天，的确可以感受无限好春光。 But I know that it's one night. split, call it destiny. Just because. 好的，各位好朋友们，一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希望能够在春日里带领大家游走于北京的胡同当中，寻找春日里的最好风光。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胡同，或者说我要带领大家游走的胡同，是方家胡同。方家胡同历史悠久，如果说它到底有多少岁，那我告诉你，它和元大都同岁。有了北京城，便有了方家胡同。这里是老北京的前世，却一直十分的低调。这里穿梭着各种肤色的外国人，除了一如既往的安逸之外，现在这儿还悄悄多了一些小却别有洞天的店铺。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，可以散步至此，拉着朋友小酌几杯，闲情逸趣间在这里吃吃玩玩，拥抱老老老北京。在方家胡同，如故照相馆是我要推荐给大家的。如故咖啡一楼呢是一个咖啡馆，楼上则是老板视为珍宝级的摄影工作室。这里有手中咖啡，绝对是不留俗的，甜点酸奶也都有提供，每一样的摆盘都非常的精致，随便拍一拍就要美上天，因为毕竟老板是和审美有关的。舒服的摊在角落里晒晒太阳，让幸福的时光走得慢一点。在方家胡同还有一个店叫做北平机器，光听名字是不是猜不出它是什么店呢？其实北平机器是北京啤酒自酿协会的会长开的一个精酿酒馆，除了眼花缭乱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精酿之外呢，还有香喷喷的煎饼果子和川味香肠。天黑以后，这里热闹无敌，跟朋友一起不醉不归哦。 We shouldn't try.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，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情价值，话里话外的讨厌主题，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，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，驾驶着私家爱车，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，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 九八六，记忆，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，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，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，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，主张你的个性路径，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，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继续在北京的老胡同里寻找春日好风光，接下来我们去往大石碑胡同。多少人第一次知道大石碑胡同是因为电影《老炮》呢？身为鼓楼扫街小青年们的聚集地，这里少了些浮躁，却多了很多底气。在鼓楼旁边溜达，想飞升在老北京最具代表性的空气当中。有些店是越夜越美丽的，比如四角餐吧 Four Corners，越南菜和西餐酒吧的混合体，有露天也有室内区域，地方虽然不大，但是刚刚好，但是它却拥有一个很大的吧台，多了万种风情。傍晚天还没黑的时候，灯光亮起，应该是最美的时刻。首推火车头河粉， 熬了11个钟头的牛骨汤料很足，而且汤超好喝。另外呢，还要推荐的一个小馆是食肉动物们必须来的地方，它的名字就叫肉食动物，是一个家庭式的小馆子，一个店4张桌，适合慢慢吃、慢慢聊、慢慢喝。不过到了饭点呢，等位的话真的要等很久。这里有撸串，也有炙子烤肉，强烈推荐是烤牛眼肉，配上蘸酱，简直是美上天，可以连吃3大盘。 South until your skin turns warmer. Travel south until your skin turns brown. Put a language in your head and get on a train. And then come back to the one you 首歌曲之后，欢迎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，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。今天呢，就是要带领大家在北京寻找胡同里的好春日。接下来我们去往输入胡同，输入胡同是一个可以让人安心的去吃吃吃的胡同。这里呢，离牛街是超级近的。去之前呢，请您留好肚子，才能一路猛吃。各种牛羊肉、熟食，还有涮肉，都是吃不爽就不回家的。推荐呢，有一宝荷叶蒸糕，这里绝对算得上是网红的蒸糕了。而且呢，代购也不太容易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蒸糕啊，都是现做现卖的，绝没有防腐剂和添加剂，实在是太容易坏了。蒸糕应该算得上是糯米控的真爱吧，红枣糯米层层叠叠，夹杂着饱满的红芸豆，倒是意外的没有太过的甜和腻的感觉。芸豆糕内部的馅儿呢，也全都是软糯的，入口极为细腻，人均消费在25元左右，真的算得上是好吃不贵。喜欢吃牛羊肉的朋友呢，这输入胡同可真的是发福利的地方。记得哦，来到输入胡同呢，我还要推荐大家去往十记清真馅儿饼店。店里呢只卖三种馅儿的馅儿饼，一个是牛肉茴香、牛肉韭菜，还有牛肉大葱。一大早就可以来这里吃早点了，强烈建议早上11点前就到达开吃，不然你真的是排不上座。馅儿大皮儿薄，像压扁的牛肉馅儿门钉肉饼，冒着诱人的香气。馅儿饼皮儿呢很薄，轻轻拿筷子捅破，还会流出汁水来呢。记得不要被烫到哦。 We had a good thing。 今天呢，在节目当中带领大家逛了很多北京可以春日揽胜、吃吃喝喝、玩玩乐乐的胡同。其实像这种胡同还有很多，我们留着明天继续逛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，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，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。减少尾气，我为城市健康代言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生活是有色彩的，生活是有滋味的，生活是有长度的。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。生活麻辣烫，每天都精彩。 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，小鸡快跑。爸爸，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？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随风边吹，囚车千里开来，曾经的日军将领陡然变为了阶下之囚。 安迪亚路，我们不是战犯，不是。你们这样羞辱我们，是大大的失礼，失礼。 友邦来宾满载诚意而来，只愿看到中日两国重建友好的交往。 日本曾对中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，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反思过的。 捍卫正义的审判，发人深省的回眸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张金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日本战犯改造》。 1958年，古海忠之给岸信介写了一封8000多字的公开信。这是我与岸信介一刀两断的标志，也是我与岸信介坚决斗争的里程碑。后援行动有伪满奉天省警务厅长三宅秀也、司法部检任官山原一策写信斥责岸信介。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、佐佐真之助还写了反对岸信介政府的抗议书。纵深作战行动是揭露批判岸信介言行的告县民书、告亲朋和同僚书等等，雪片似的飘向日本本土。警告信、抗议书、告民间大都发表在日本国内报纸上，古海书简震撼了朝野，轰动了全球。1961年春，服刑者每人同时收到从日本寄来的大批包裹，一本名曰《全貌》的书，让战犯们认识了日本新闻自由的真面貌。白纸黑字印刷的这本书，瞪着眼睛说瞎话，伪满。